新城广播剧团陈文焕、钟欣彤、周子驹、叶文辉，《online 上的恋人们》。 哦，系你偷咗书包。 我偷你书包？ 咩话？偷书包？ 哇，你真系好心着女劈啊你！我仲谂住俾翻个书包你。嗯，而家唔使置意啦，系咁先啦。 喂喂，咪住啊！ 又点啊？ 我点样先可以攞翻书包？ 喂，开价问几多钱？ 你想攞翻个书包啊？得，不过 乜嘢？ 话晒都系我帮你搵翻书包啊！冇功都有劳啊！你点报答我先？ 要乜嘢条件？你即管讲咯。 一口价3000蚊，就当系我帮你搵翻书包嘅酬劳咯。 冇问题。 冇问题。 咁我点样先可以攞翻书包啊？ 听日下午3点喺翻呢个溜冰场度等，到时见啦。 我点认你啊？ 你认得个书包咪得咯，系咁啦，拜拜。 喂，点啊点啊？ 哇，早知佢咁爽快，我就开高啲价啦。 嘿，都话啲有钱女唔会同我哋计噶啦。 头先我同个有钱女喺电话嘅对话，我觉得好有勒索 feel 啊！差啲我仲以为自己系戏里面嗰啲绑匪向事主收赎金。讲嘢啲口吻完全不近人情，好冷血，好贪钱啊！收咗线之后，我冇同阿 J 讲啊，其实心里面有少少唔舒服噶。我忽然间发觉自己好似喺度做紧坏事咁。系，我系好需要钱啊，但系换咗平时，我一定唔会用呢个办法去赚钱嘅。都唔知点解，我对住嗰个有钱女，我个心就即刻觉得好嬲，好想教训佢。或者阿 J 真系讲得啱啦，其实我哋咧系唔抵得佢有钱啫。但系另外一方面，我真系好想赚到呢3000蚊，因为我好想买到嗰个头盔俾小马。小马系我男朋友，我哋拍拖已经3年啦。我身边嘅人都冇个中意小马嘅，佢哋话我佢读书唔成，又冇出息。切，但系我所有朋友都系读书唔成啦。正一有口话人，冇口话自己。小马对我好好噶，我只可以用4个字嚟形容，无微不至。好到一个程度，有时我觉得我似佢个女，多过似佢女朋友。 阿 Lu， 你唔好睇电视啦，会睇坏眼噶。 得啦。 你做晒功课未啊？ 我听讲而家仲放紧暑假喎。 咁唔见你做暑期作业嘅？ 你估我仲系小学生咩？Form 5边使做暑期作业噶？ 系咩？唉，我冇读 Form 5好耐啦。 点解你好似我老豆多过似我男朋友嘅？ 你讲咗去边啊？人哋都系关心你啫。仲有啊，我雪冻咗啲糖水，你记住饮啊，冰花炖雪耳，养颜嘅。 哇！而家仲弊，你仲黐埋我阿妈添。有时候我其实。都真系分得唔系好清楚，我对小马嘅系依赖啊，亦或系真正嘅爱啦、啊。3年以嚟，我同佢朝见口晚见面，爱嘅感觉就好似空气咁，系必须，而且唔会谂到突然之间唔存在嘅。但系有时当爱变成习惯嘅话，又会觉得冇乜新鲜感。当然你会话我系贪心。有个咁嘅男朋友仲想点？ 我知小马佢只会一心一意咁对我，无论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佢都会好似而家咁爱我。但我就系怕呢一种太天长地久、海誓山盟嘅爱情啦。我认为爱一个人，只要享受紧呢一分钟已经足够啦。未来啲嘢冇人知道，我唔中意承诺啊。可能因为我根本就系一个冇安全感嘅人啦。冇错，我同小马就系差啲刺激，差咗一份一见钟情、冲动同埋激情。 我都唔明白你嘅，一个书包值几多钱啫？使唔使专登翻嚟攞翻啊？ 你唔明噶啦，书包里面有一样嘢好重要噶。 乜嘢嚟噶？ 唉，总之对我嚟讲好有纪念价值噶啦，唔攞翻唔得噶。 切，懒神秘。那个人啊，要钱至俾翻个书包你，一定唔翻好人啊！一阵间小心啲添啊！ 所以我咪叫埋你嚟咯， 同你做姊妹。唉，你真系好大血啊！ 喂，依然间个有钱女嚟到，你惊唔惊佢认得我哋个样噶啦？ 你唔系而家先嚟惊啊嘛？ 咁你唔记得佢话我哋偷佢嘢咩？ 喂，我哋冇做过，使乜惊啫？ 啊，你话佢今日唔知会唔会嚟踩冰咧？ 边个佢啊？ 咩边个啫？你估我喺度等好多人咩？ 喂，好心理啦，我同你等咗佢成个礼拜啦，人影都冇只啊！ 喂，你睇下，佢真系嚟咗啊！ 边度啊？ 同个长头发女仔一齐嗰个咧，拖住手个 pair 啊！ 喂，你睇下人哋有女朋友噶啦，你死咗条心把啦！ 出嚟有乜问题啊？你冇听过开口嘅机会系50-50，唔开口嘅机会系零啊！好多嘢唔试过点知啊？ 咁你想点啊？ 用50-50咯。 喂，咁你留得我喺度啊？ 你搞得掂嘅，最多个3000蚊，唔同你计啦，有你就数啫。 仲识倾友啊你？ 喂，等我啊，好快翻嚟啊。 喂， 阿 Lu 啊，你家喺边啊？ 做咩啊？你喺边啊？你嗰度咁嘈嘅？ 我喺差馆啊。 差馆？ 我同打交，俾人拉咗嚟呢度啊。 打交？你做咩打交啊你？ 你唔好讲咁多啦，你快啲搵我阿爸，叫佢嚟九龙城差馆保释我啦。 喂，点算啊？点解咁噶？ 点噶？你个 friend 咁耐都唔出现嘅， 或者塞车啦， 或者佢玩你咧？ 系，等多阵先啦。诶，系佢啊？ 你又知？ 有来电显示噶嘛？系我 number 嚟噶。 咁你仲唔快啲听？ 喂，系，我系啊。好好，我唔该晒。 点啊点啊，系咪佢打嚟啊？ 佢话个书包摆咗喺入面45号 locker 啊。 咁人呢？ 佢话有事走先喎。 钱都唔要啊？ 呢啲叫做私恩莫忘报。 但系又系佢自己话要钱先嘅。 唉，唔好讲咁多啦，入去攞翻书包先啦。 online 上的恋人们 ，online 上的恋人们。 唉，个衰仔无啦啦做乜同人打交噶？ 我都唔知啊，佢讲唔够两句就收咗线啦。 唉，佢份咁嘅牛精性格，又唔知喺边度同人撒气啊！ 唉，细伯嗰边有个阿 Sir 啊，我哋过去问下咯。阿 Sir 啊，我想问下系咪有个叫马伟明嘅拉住入嚟啊？ 马伟明，哦，头先单非礼案啊嘛。 吓，个衰仔非礼人啊？ 小马唔系啲咁嘅人嚟噶，一定系误会噶咋。 你哋唔好一卵嘴嘈冤巴闭。佢唔係非禮人嗰、那個，佢仲幫我哋捉埋個色魔添。 吓、啊，我或者捉色魔，點解又會俾你哋捉埋嘅？ 最弊你個姐打到個色魔重傷咧，個色魔而家仲喺醫院度昏迷緊。 阿 Sir 啊，我哋係佢屋企人嚟噶，我哋可唔可以保釋佢啊？ 等咗你哋好耐啦，過去寫字樓嗰邊白眉已經搜咗佢啦。 唔該，阿 Sir。 你成廿歲仔都係死牛一邊頸嘅。叫你捉色魔，你捉咗交俾阿 Sir 咪得咯，冇人叫你喐手打人噶。 嗰个细路女得7岁咋，对住啲人渣，点可以留手噶？ 你又唔系唔知自己空手道黑带两段啊，喐啲打死人点算啊？好彩人哋而家醒翻咋，唔系监都有得你踎啊！ 又系细个嗰时你教我见义勇为，睇唔过眼就要出手。 咁你都要用下脑谂下咩环境至得噶？你睇武侠小说睇坏脑啊你，成日以为自己系张无忌。 你哋一人少句啦，好冇？大家都肚饿噶啦，不如等我去煮饭啦。 阿 Lu， 我嚟得啦。 唔使啦，你成晚冇瞓，你睇下先啦。我出去买餸。咁一齐行啦。 喂，啲鱼点卖啊？ 靓女，你话点卖咪点卖咯。 马月星，做乜撩我女朋友啊？ 诶，讲下笑啫，使乜咁怒气啫？ 你六年班嗰阵，我已经知道你候住阿 Lu 噶啦。 系啊 ，Lu， 我等咗凌晨十年噶啦，就系、是、等你同呢个牛精王分手。一分手记住通知我啊吓。 讲笑玩第二样咩？ 哎呀，我梗系讲笑啦！你估我真系唔惊俾阿小马哥打死咩？ 算你啦。 喂 ，Lulu， 两公婆拍拖买餸啊？ 八卦啦你。 睇下你老婆面都红晒咁啊。 边系啫？ 喂，小马哥，今日啲猪肉好靓、啊，要唔要你翻屋企噶嘛？ 唔使啦，买够餸，下次先。 喂，咁啊，下次留翻啲靓嘅俾你啊。 下次咧，可唔可以唔好嚟呢度买餸啊？嗯， 点解？ 呢度啲人好烦啊！ 佢哋把口系咁衰，唔使理佢哋。 切，你次次都系咁讲噶啦，人哋话我，你都一定唔出声嘅。 大家咁耐同学，你唔中意人哋叫我哋两公婆咩？ 咁我哋真系唔系啊嘛。 迟早都系啦。 迟咗先算啦。 你做乜事啊？今日好似成村人激嬲你咁。 冇成村人咁多啊，净系你啫嘛。 我 由差馆翻到嚟而家，你知唔知道我好唔开心噶？ 都话唔关我事咯。 你以后做每件事之前，可唔可以顾下后果噶？你要谂下你身边嘅人系好担心你噶。 我咁大个人有自己打算啦。 次次话你，你净系识得讲呢一句。 你识我咁多年都知道我系咁噶啦。 或者我其实咁多年嚟都唔了解你啦。嗰日喺街市同小马嘈完，我一个人翻咗屋企。翻到屋企，电话即刻响，估唔到小马咁快打嚟。喂，我冇嘢想同你讲啊。 系我啊，虽然仲识兄友啫，都唔使咁嬲我嘅。 阿 J， 做乜啊？地惊人电话，又同你个小马哥嗌交？ 嘈咗两句啫。 我都未话你啊，做乜头先翻去溜冰场就唔见咗你啊？ 唉，讲起又长篇啊。喂，我都未问你喎，你同你个冰场王子点啊？五十五十得唔得？ 我头先扮晒嘢喺佢隔篱扑亲，佢即刻扶起我啊，仲送我翻屋企添。 哇，咁老土嘅桥你都夠胆用嘅，抵你得米啦。咦，佢唔系有女朋友嘅咩？ 有，不过自己翻咗屋企啦。 哇，呢啲咁嘅男仔可以咁对自己女朋友嘅？第日啊，都可以咁对你嘅咋，你都系小心啲好。 唔好讲我个不住，喂，你攞咗钱未啊？ 冇啊。 做乜啊？佢个孙女唔肯俾啊？ 唔系，我唔要啫。 做乜唔要啊？ 我等佢嗰阵啊，小马俾人拉咗翻差馆啊，我急起上嚟，咪将个书包放咗喺个 locker 度咯。 乜你咁蠢噶？有钱都唔攞？ 唉，算啦。 咩算数啊？系咪有佢嘅电话 number 先？唔系就打 I G 租俾佢，叫佢俾埋啲尾数你。 咁好似唔系几好喎、 啊。你应该转个角度谂，或者佢有钱女其实喺度等紧你揾佢，等佢可以向你报恩呢？ 系咪真噶？ 一于咁话啦，我等你好消息。 收咗线之后，我瞓咗一阵间觉，之后小马就打电话嚟同我道歉啦。 阿 Lu， 你唔好嬲我啦。 你知错啦咩？ 我答应承你，以后唔再咁冲动，凡事都会顾翻后果。 你发誓啊？ 好，我马伟明发誓，如果第日唔听我最中意嘅 Lulu 小姐嘅说话，我揸电单车就炒车。 哇，你傻嘅咩？使唔使发咁毒嘅誓啊？ 啲人话个誓越毒越有诚意啊嘛。 你就嚟生日，唔好讲埋啲咁唔吉利嘅说话啦。 啊，系、哦，我就快生日，你送咩礼物俾我先？ 哦，到时你咪知咯。系、哦，差啲唔记得送礼物俾小马添。呢、这个时候我即刻谂起阿 J 嘅提议，系时候去揾个有钱女清埋笔尾数。 安拉上的恋人们第二集，监制黎海山，编剧叶念心，统筹黄翠瑶，音乐制作阿君，制作乌兹别克，钟欣彤饰演盘小敏，陈文桓饰演古家路，周子驹饰演 Michael， 叶文辉饰演，邓洁明饰演小敏妈妈，爱蒲饰演 Maggie，Vicky 饰演阿 J， 初九饰演小马父亲 ，Alex、Lillian、Joey 联合演出。